得太瘦，旅行想到太空，越久没有好朋友，相爱不肯拥抱，仇恨记得太牢，原始的情调是什么，面貌好像只谁比谁好。 这是孙燕姿演唱的《咕叽咕叽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来听周杰伦的经典作品《青花瓷》，这首歌宛如一幅烟雨朦胧的江南山水画，古朴典雅，洗尽铅华，清新流畅。 从北宫乐出青花，北风浓转淡。天真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裙子上走笔只此搁一半，釉色绚烂是旅途，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

这首动人的歌名叫《贝加尔湖畔》，由李健演唱，这也是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的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